往事 这场戏

旋律。爱是欢笑泪珠飘落的过程，爱曾经是我也是你，我将春天付给了你，将冬天留给我自己，我将你的背影留给我自己，却将自己给了你。 Hello， 各位好，这里是小军的音乐盒，我是小军。爱的箴言是罗大佑为邓丽君创作的一首歌曲啊。提起罗大佑这个名字的话，很多人除了敬佩和喜爱，再想一想就会想到自己曾经的一些过往，那个时候听他的那些歌，然后陪伴自己度过的一段心路历程。可以说他的歌呢，唱出了好几代人的光阴故事吧。接下来听到的是第二首歌，来自于雅丽的《如果没遇见你》，这是出自于她的首张专辑《Ari》当中的一首歌。这不太熟悉，但是这一首歌的词曲作者呢，你可能有听过，他是汪佩蓉。话说汪佩蓉呢，也制作了蛮多大家熟悉的一些专辑的。而接下来这一位呢，他也写了很多你熟悉的歌，他是邰正宵。这一个外表很斯文的人，其实呢，他的功夫底子相当扎实，尤其是像跆拳道、咏春都打得很漂亮，没有想到吧。OK， 来听到邰正宵的这一首《相思如麻》。 灿烂的梦早已泛黄，那斑驳的誓言已簌簌风香，

飞的半途而废，这一首歌的词和曲呢，皆是来自于潘协庆。可能很多人也听过这首歌的粤语版本啊，名字叫做《原谅自己》。小娟的音乐盒接下来是罗志祥专辑《真人秀》当中的一首《爱的主打歌》，我没有念错字啊，真的是那个打歌，所以呢，这应该也是一首很罗志祥风格的歌曲喽，一起来听一下。 Beautiful girl, girl, girl, I need, I go full of Girl, girl, girl, 你是不是来打歌 Beautiful girl, girl, girl, 就换爱的心的爱的多深刻用心 I love, I love 你一定知道那打歌包歌澎湃的叫声着父母快乐每一天爱抱那打歌包歌形成着爱的时刻每当你有大哥遮掩你涨红的脸轮到我来展现慢慢英雄就美别出气笑你呀冷笑话预备再突然狠狠吓到你掉眼泪别生气别再说我们哥哥不如我陪你大哥别生气我不会只是个空喊话不负责现在起你只会该无论原则写成一首我们爱的 Beautiful girl, girl, girl 爱你爱的疯了 Girl, girl, girl 没事没事来打歌 Beautiful girl, girl, girl 这换爱的心的爱的多深刻用心 I love, I love 每一天吃饱那打个饱嗝澎湃的叫声着父母快乐抱来打个饱嗝优雅的见证着爱的时刻轮到我再打个速拍跟着我唱和请发挥动力心敢管火太扯丢形象丢规则融合我认可现在起个爱手痒才叫独特别生气别再说我们哥哥不如我陪你打个别生气我不会只是个空谈话不负责现在起你只会该无论原则写成一首我们爱的 Beautiful girl, girl, girl 爱你爱个疯了 Girl, girl, girl 没事没事来打个 Beautiful girl, girl, girl 这换爱的心的爱的多深刻用心爱了 些 lonely lonely 因为在这孤独车厢里我最爱你爱你 你有好的产品我来卖你有优质的服务我来推广好音乐九五九最新招商政策正式出台只需1000元让您的产品卖到爆表好音乐九五九招商电话1348866234513488662345不信就打电话试试呗 请话直播语音直播的引领者现在下载请话直播 APP 让您每时每刻边听边赚钱请话引擎的请说话的话来吧让我们一起听情话用耳朵赚钱的 APP 斯图加特车险业务遍及人保太平洋平安三大保险公司商业险优惠25%赠送喷漆一块100元加油卡一张上门代理赔服务方便快捷无需垫付好车险尽在斯图加特 热线电话400-070-8889同步微信13911371295

在上楼下楼开门关门，翻着手机寻着你名字，一个一个想你的日子，从你回眸而去那天开始，我的日记写成诗，诗的背后寻到你名字，想着你的感觉，我如雨的缠绵，你是我的岁月，而我却依然不知不觉，想着你的感觉，有风的缱绻，吹乱我的日夜，吹也吹不走你的容颜，想着你的感觉，有如雨的缠绵，你是我的岁月，而我却依然不知不觉。 杜德伟想着你的感觉，在九几年的时候呢，杜德伟是把这首歌收录到了自己的专辑当中。嗯，好像巫启贤他也有唱过这一首歌。那今天的最后一首歌依然是来自于一个男人，我可以说他是老男人吗？来自于赵传的《粉墨登场》。在第三届金曲奖当中呢，他也是以这首歌获得了最佳单曲歌唱录影带奖，还有最佳国语男演唱人奖哦。所以虽然他在《我是歌手》当中好像表现没有那么出彩啊，但是他确实曾经也是缔造了神话来的。好了，今天的所有歌曲都是这样了。这里是小军的音乐盒，继续有好音乐陪伴在路上的你。今天就这样咯， 嗓子先调好，那温泉脚摇头有白脑，我粉墨登场了，是一种人生态度，曲调能随心所欲，但节奏必须要清楚。我说摇滚也可以是一场过去演出，变换着喜怒哀乐，就看你有谁这么土，唱了这么多年，好不好过去，过去卑微换一身好苦，没有遗憾，没有怨恨。

其实幸福就是这样的简单和温馨。北京时间下午4点整。